是 第三節，我哋又翻嚟继续 第三節 阿陶杰。 好， 又讲阿陶杰啦，究竟即系 有啊？喂，做咩事啊？又 唔紧要 ，Tony 入咪一阵嘢 cut 咗，唔紧要，唔紧要，由佢啦，应该原汁原味啲嘛。等我哋等佢，等我哋嘅听众知道啊 ，Tony 有监听我哋嘛。 好， 唔紧要，我哋 嗱，咁我哋继续讲阿陶杰啦。其实我就想问一下， 而家得翻讲一讲，而家得翻我哋，得翻三个人，得翻易德台阳， 得翻我哋三个， 易德台阳、阿珍 B C、 Raymond Wong 三个人。好，继续。 系，咁我就其实我系想提问题，因为我唔系香港人，我就想问你哋应该以前都睇陶杰文章，其实咧佢咪话自己系基童嚟嘅，即系人哋俾钱佢就写乜啦？点解好多香港人都知道佢系一个咁嘅人？但依然咁支持佢，係咪因为其实香港人都係 冇人记得㗎啦呢啲嘢，边个记得佢係同边个人写嘢 呢？即係觉得佢係叻仔呢，即係好似啲熱狗咁，嘩，不被捕不受伤，咁我咪叻囉。 冇个你睇佢文章，你唔会諗起佢嘅过去㗎。冇人会諗起佢过去㗎。佢帮咩人写嘢，帮边个涂脂抹粉啊，帮啊边个啊。 白粉嘛， 阿杨生系嘛？ 喂，你唔好咁讲啊，话会俾人告噶。 哦，冇啊，咁啊， 你咁 我咁去，我仲出杨子姐， 马生唔讲得噶。 马生 唔系杨 生，我记得系杨生嚟。 我唔咁啊，点算唔 算？算啦，唔理啦， 唔紧要啊，唉。好啦。 咁佢帮人涂脂抹粉，佢写嗰啲乜，真系冇人会记得噶嘛？其实佢历史， 其实冇人会睇嘅。讲真，佢 写嘅片，佢写嘅文章，其实就好似薯片咁啫嘛，容易食，一开就食，好 消化 好短嘅一篇，容易挤落口， 同埋冇乜益。 其实冇益噶啲嘢，你睇嗰啲冇益嘅。 系啱啊，薯片真系对比，即系讲得好，唔系讲笑，真系讲得好。但系我又有一样嘢唔明，即系。好似佢哋咁样，系读过书啦。其实佢好多信徒都唔系，即系唔系冇文化嘅。但系点解佢哋又，即系我觉得佢哋系有能力睇到英文嘅媒体，但系点解都会咁信佢，而唔会再怀疑多一步佢写嘢啱唔啱咧？ 唔系，即系其实大部分香港人都唔会睇英文报纸嘅。 原来咁噶。 冇人会睇嘅，边个有啲好多人都连英文都唔多识啦，佢可能佢考试好叻，但佢唔识讲英文㗎。 或者 唔鍾意睇㗎。 係 呀、啊。 其实可能真 BC 唔系好理解香港社会，以为系一个即系英国殖民地。咁应该人人都识英文嘛。 而且要讲英音吓， 系讲英音，但系其实系嘅，即系个个都识少少英文，但系你实际上嘅 conversational English 咧，就系其实个水平咧，而家系可能甚至比中国大陆都要差，即系如果而家嚟计，就算喺前殖民地嘅时代，其实讲真啦，有好多人。 其实好多非洲国家，好多非洲国家英文水平高过香港好多喎，因为佢哋系完全将自己种文字灭咗，佢哋讲英文，虽然有少少口音，但系我以前擘卷啦，即系喺大学度，我睇到其实好多非洲人写嘢系好过好多香港人喎， 喺 即系写 嗰啲咪咯，即系前英国殖民地嗰啲地方， 系啊， 加纳 嗰啲咩？ 嗰啲地方嗰啲人係其實好叻嘅，即係好坦白咁樣講啦，即係佢哋有佢哋嘅叻嘅地方咯。同我 英文水平係高過香港人嘅，呢、這個你唔可以，即係留學生嚟講就係、是、留學生嚟講係高過香港，同埋點講咧？ 因為你都比較年輕，你見嘅香港人咧就係母語教學之後嘅香港人啊嘛。咁其實母語教學之後嘅香港人嗰個英語水平就差咗好多嘅。咁其實你聽過，如果陶傑你聽過佢講英文咧，其實 都係差嘅， 都係好撚差嘅。即係你話差，我都覺得你好鳩俾面。佢係講英文， 一腔廣東音咪係咁。 其實我覺得曾蔭權講得好好嘅，即係咁多特首嚟講，曾蔭權嘅英文。1.93 個曾蔭權嘅英文用字真係好準，即係佢係有嗰種 英國政客嗰種味道，但好似曾蔭權係冇讀過大學咁啊，即係咁多個特首嚟講， 有不過之後後 嚟讀咯，係啊係。 但係如果咁講啦，其實港英政府裏面真係叻人咧，其實真係要數呢個薯片叔，薯片叔嘅英文係真係好好嘅。薯片叔佢冇乜表露。 鄧連宇啊。 鄧連宇亦都係即係佢係港英政府培育佢出嚟㗎嘛，咁唔同囉。但你諗下喎，薯片叔佢以前係直情做彭定康嘅秘書喎。 Secretary。 秘書 係。係所以你講唔想邊先。 但係薯片叔又有種特殊嘅，佢真係移民過，即係佢即係前半生生活都喺美國嘅，咁又唔可以咁樣即係個即係唔可以咁樣講，但係我講係生活喺香港嘅，即係佢哋講嘅英屬香港嘅人，一直住喺嗰度呢，其實我覺得我聽過嘅一個馬道立啦，同埋余若薇嘅英文就真係好好嘅，余若薇真係好好，即係如果陶傑喺佢哋面前呢，即係余若薇係十分嘅話，陶傑我諗最多都三四分，真係最比多啦已經，因為用字嚟講呢，不過佢哋讀法律啲人呢係真係會好好多嘅，這個真的，我見過好多老嘅香港人即係移民過嚟讀法律嘅，都係比呢啲所謂嘅十九才呢啲好好多。 咁冇得講嘅，呢一樣嘢你比較又難啲嘅，即係你掛佢英文差係嘅，其實佢嗰個年代嘅人呢，我諗真係 fluent 咁講英文嘅，唔會超過全香港嘅人口嘅5%㗎。即係其實就係應該得 5% 嘅精英先至會係講佢哋即係嗰啲牛津式嘅英文，所謂 佢哋嗰個年代，你話讀到上到中學都唔容易啦，大部分人小學畢業，佢嗰個年紀5、6歲嘅人， 即係好似 咁上到中學仲要再西係啦， 老少年代 仲要西一啲， 仲西啲嚇，係啊。 咁老師英文會好過陶傑，因為老師係香港讀香港大學， 肯定老蕭你聽佢講英文都係唔掂㗎，即係好老實講，即係我都即係我係 specific 㗎， 我係老蕭嘅 fans， 但係老蕭嘅講嘅英文呢，鬼佬係一鳩定聽唔明，即係 太廣東話音啦， 即係佢嘅英文呢，可能同陶傑嘅英文呢係on par嘅，即係你究竟邊個高少少呢，我諗老蕭可能高一個 mm 咁囉，但其實都係不相伯仲，都係差啲英文，即係好 差唔多， 即係都 是。但陶傑讀英烈㗎喎，佢哋係咪呀，好似讀英國文學 㗎喎。問你一個問題呀，你喺外國讀大學有咩人會讀英烈呀， 讀唔成書嗰啲。 你答咗我啦，我唔使講啦，係咪先，即係。即系呢个系， 即系点讲咧？好似我哋喺外国土生土长咧，嗱有理想嘅鬼仔系读历史、哲学，甚至考古；冇理想的鬼仔咧，现实啲嘅就系三大 subject 啊，即系 engineering 啊、 health science、 law 啊，同埋系啊 medicine 啊， 即系 嗰啲啦。之后中间嘅咧。即係就係讀嗰啲accounting 啊，最冇用呢就係讀嗰啲係就係英烈啊，或者咩 international business 啊 marketing， 其實都係一鳩樣嘅嗰啲。 即係讀同唔讀都冇乜分別嘅嘢囉，即係你講嘅嘢，其實 即係揾到食嘅嘢。 即係英烈個問題就係你如果以一個如果你一心係留喺外國嘅，你讀嚟都係嘥鳩氣㗎，因為冇用㗎嘛。其實搵唔到食嘅，因為你本身已經係唐人喎，即係好似你陶傑咁，佢最後做咩？咪最後做 BBC 囉。BBC 搵佢做咩？寫稿囉。 寫稿。 仲要好似係中文部喎。其實即係冇差關係囉。 廣東話部係咪好似。 我唔知。 冇買啲。 我唔知。但係佢應該唔喺英文嗰邊做囉，因為佢嘅英文。 唔會啦。 係上唔到台㗎嘛。問題就係你佢嗰年代人就係人哋以為佢去過外國。咁就以為佢好撚巴之弊。咁返嚟咪請佢囉。即係你好似佢最初就喺佢最初唔知邊份，佢最初 明報啊， 明報就係查良镛嘅，因為嗰陣時呢佢老豆呢就同查良镛有啲交情㗎， 咁左派啊嘛， 系啊，大家都系有共产党 DNA 咯。咁佢就请咗佢翻。其实陶杰最初写嗰啲嘢咧，啲文笔好好噶，即系佢老豆未过身嘅时候。嗯真噶， 读住佢写， 佢因为都唔知系咪佢写嘅。其实好老实讲，即系佢最初写啲嘢 make sense 好多，同埋用字系好靓嘅，即系啲文字系质素好好嘅。咁但系当然啦，越写嘅越差啦。即系佢话自己， 咪佢， 但系佢老豆其实个问题，我认为佢个问题就系佢老豆冇睇佢啲文之后咧，我唔知佢咪死咗。佢老豆冇睇佢啲文之后咧，越写越差嘅。你自己可以睇翻，因为我睇咗陶杰好多年，我十几岁已经睇陶杰嘅。 嗯，未睇过。 其实佢最初写嗰啲嘢系 make sense 嘅，但系有啲嘢都系误导人，就尤其是写外国生活，因为我系用咗廿几年去证实佢嘅嘢系咪啱嘅。咁佢嗰啲嘢九成，佢嘅九成都系错啊嘛！即系你一个喺外国生活耐咗嘅人咧，就会知。 系啊， 佢讲嗰啲嘢， 睇佢写嘅嘢就撞板嘅，你根据写嘅嘢真系会撞板。 系好误导人啊！其实， 比如咧，我想听下你哋嘅系 嗱。譬如佢讲英国人系点样高尚啊，即系佢写好多文讲英国人好高尚啊，即系尤其是英，屌你喺澳楼见得好多英国嚟嗰啲人啦、啊，即系好老实讲，其实 成日 weekend 打交喺酒吧咪都系啲英国鬼， 系 Pommy 啊， 点解叫 Pommy 咧？寻日节目啊冇讲咯，其实 Pom 嘅意思咧就系叫 Prisoner of Motherland 啊，即系因为咧有两样嘢嘅。澳洲佬咧就是、英国佬睇唔起嘅，就叫佢哋做 convicts of Australia。咁 yes， 咁其实 Australia 咧就一个好 nice 嘅 country， 即系阳光海滩啊，气候又温和，又即系冬天又暖嘅，又唔会湿滴滴嘅，即系唔会落雨咁样。咁佢哋澳洲人咧就发明咗，唔知澳洲人定纽西兰人发明咗一个 term， 就系你英国嚟嘅咧就叫 prisoner of motherland。即系喺祖国混咗喺度嘅即系嘅人咯，咁所以简称咧就叫 POM。咁其实另外一个就系 convicts of Australia， 就系相对嘅两个 term。咁啊，呢啲即系常识讲下冇乜所谓啦。不过即 系系佢哋唔知乜叫 Pommy 嘅，我识好多移民咗几十年嘅人都唔知乜叫 Pommy 嘅，即系啲香港嗰啲 Pommy 啊， 好多人唔会知嘅。 系， 咁其实你要喺个社会浸淫咗一排，你先知道究竟嗰啲 仲系鬼佬社会，唔系你好似阿大聪佢哋咁样扮鬼佬，但系其实嚟嚟去都系嗰堆唐人一齐玩 嘅 啫。 唔系你要睇下你做生意嘅对象系唐人定鬼佬嘛？如果你个主要嘅客人系鬼佬嘅话，咁你嘅生意就可以算系成功少少咯。即系有好多人就系佢就做翻嗰、那个西做翻嗰个唐人市场咁。咁你唐人市场咪即系有啲地方咪 OK 咯。咁但系你如果澳洲老生人唔够食噶，因为个唐人市场比较小啊嘛。咁所以你如果要做生意嘅话，除非你就系卖楼啊嗰啲卖楼卖车，你就可以净系做唐人。咁、但系你做其他嘢、譬如做顾问公司，咁你都系要 冇咩唐人做啊嗰啲， 唔系 系啊， 唔知啊嗰啲，即系你要睇下啲客系咩人咯，即系好总之唔系咁简单啦，即系你接触嘅人会、那个层面会广啲咯。 佢哋容易好多，佢哋啲银行佬嚟啫，乜嘢啊？老实讲，做啲咁嘅工系嘛？即系芒果佬嗰啲朋党，多数都系银行啊嗰啲咁嘅人啫， 车房咯，一系就。 系咯系咯系咯，即系都系以 有啲咩揸巴士噶啦， 系啊，以中国人为主导嘅 client 咯，我哋咁讲，但系好似呢啲唔讲啊，总之我就系唔理解到，系咯，即系系咯，其实我一直都谂，香港都殖民地，我当时系咁谂， 人人都识 香港系殖民地，系香港殖民地，澳洲殖民地，纽西兰殖民地，咁应该香港人嘅英文应该同澳洲同埋纽西兰人差唔多。 我自己咁样睇啦，香港所谓殖民地，其实香港系99.99% 都系华人。 华人系啊系啊， 咁系一个好多系个 dominated ethnics。咁呢个咁即系咁多问题嘅种族喺度，佢只不过系个政权当时系 奉英國為宗主國啫嘛。 係 啊。咁主要其實都係華人統治㗎，成個社會係。 係。就係、是。 你嗰啲鬼佬其實英國人佢都係睇住你盤數，睇住盤數，咁有啲咩有錢賺就走，有錢賺咪賺咯咁啫嘛。咁唔係太 care 你嘅，佢唔理你哋中國人點㗎嘛。 所以 一路都， 所以有四大探長嗰啲嘢咯，即係 係啊， 即係你其實四大探長就維持咗華人社區嘅秩序咯。咁佢英國佬就唔想理咯，基本上係咁。 系，即系有钱攞就系啦。但系澳洲同纽西兰就本嚟嘅本地人，即系嘅土著人、毛利人或者澳洲土著本嚟就系少嘅，所以佢白人系可以大量殖民嚟呢度，同埋将佢哋成个 culture 咧 spread 到啊。 喂， 系 啦，冇错，佢即系呢种澳纽呢种所谓英国殖民，佢英国系有权去指挥你澳洲同英国嘅事情噶嘛，嘅事务噶嘛。 系， 佢督得好深入，佢唔似你香港佢派一个人嚟，派个总督嚟，跟住将个权力下放俾呢啲咁嘅 乡绅 四大探长乡绅系啦。就算佢讲到乡绅都系噶，就算到依家咧，乡新界系一个自外法权，用咗自外法权嘅地方。 系噶， 佢入 边 可以烧炮仗，可以赌钱。你根本连英国人都未管过新界，其实即系严格嚟讲。 系啊，其实嗰阵时就系英国佬都好忌啲乡绅嘅，而家特区政府都好惊。其实而家到咗而家，新界都系自成一国噶嘛，所以佢处理唔到新界嗰啲咩僭建乜差问题，处理唔到噶。 丁屋 问题处理， 佢哋全部犯法噶，严格嚟讲全部犯法噶，佢就去唔拆，唔使理佢。 嗯，咁又系。 咁咩叫法治呢？咁又冇嘅，其实喺呢部分就 其实。 而且我系咁谂嘅，因为香港你清朝嘅时候，即系中国呢个国家，即系。清帝国已经是一个高度文明化的国家，但是不同澳洲的土著或者纽西兰的毛利人都很文明，即是是不是文明化高一啲啊？但系澳洲土著系真系完全系唔即系真系 唔系好土著嘅。你咁样讲唔啱，你咁样讲唔啱。因为其实土著有土著嘅文化，佢只不过系即系英大英帝国就系、是、佢就用一个好犀利嘅方法，就系佢霸咗啲地 换咯， 或者用啲 系压够佢哋换咯。 系啊，因为以前因为我唔知道有冇听过有个人叫 Joseph Banks。咁其實呢，佢哋就為咗呢個帝國呢都出咗好多力，佢就係專係搜集唔同地方嘅種子同埋植物。咁佢基本上呢，即係好似即係佢哋點解可以咁成功可以殖民呢，即係英國佬其實有一個層面呢，就係佢哋將世界各地嘅植物佢哋就擺喺啲新嘅殖民地嗰度。咁佢哋首先如果你要殖民嘅話，一定要有食物㗎嘛。咁佢哋歐洲本土嘅食物呢，佢哋有啲地方可以種，有啲地方種唔到，但佢就會加埋呢個美洲嘅食物呀咁樣。咁佢變咗呢，佢哋其實呢就係、是、一個技術上嘅，係比土著先進，因為土著生產力唔夠，因為佢只係用返本地 打獵囉，或者 係打獵或者本地嘅品種。咁佢一啲外來品種係經過幾代或者幾十代嘅純化，咁佢生出嚟，但係咁佢生出嚟嘅嘢咧就會大粒好多，營養豐富啲啊，或者係可以用一個更少嘅地方嚟養活更多嘅人，咁、你整下整下就越嚟越多人嘅咯。其實成套嘢係好成功嘅，即係其他地方係。複製唔到你，但係你唔好話本地嘅土著係文明程度比較低啲，唔係，佢只不過係 唔同嘅程，即係大家 唔同嘅， 唔識講中文， 唔同嘅程度，同埋佢哋係冇一個另一個比較先進嘅帝國後背後支撐佢哋啊嘛，就係、是、可以攞到世界各地唔同嘅植物嘅、或者動物嘅品種去令到佢哋嘅生產力提高啊嘛，即係呢一樣嘢 係， 同埋喺太平洋嘅島國，佢哋係好缺一樣嘢，就係好缺鐵嘅，佢哋唔會有鐵嘅，即係鐵釘嗰啲唔。 嗯，係啊，係啊，係啊。 咁嗰陣時佢哋最初嘅船隊咧，去到嗰啲太平洋嗰啲島嶼咧，佢哋係用即係啲女人咧，係會俾啲白鬼咧剝嘅嚟換釘。 澳洲都係 嚟換釘咯，就係嚟換鐵釘。因為連鐵都冇噶嘛，鐵釘都係一個物資嚟噶，即係呢啲嘢全部可以炒。即係如果即係聽嘅網友唔信咧，你可以炒翻啲嘢睇。其實即係佢哋就係用一個比較先進嘅 手法就是去以物易物，其實你說是不是完全壓迫呢，就不完全是的，大家都是各取所需某程度上。 是。 最初的時候。沒錯。但當然你這樣交易，長期這樣交易的時候呢，你就會產生一個問題，就是你本身是土著，因為他本身生產力不夠，他可以交換的越來越少，所以他們的地就會結果就會被白人拼了，或者不夠白人打。即是佢白人越嚟越人多嘛，同埋有槍嘛，咁咪咩囉， 殘殺啲土著囉，好似塔斯曼尼亞嗰啲攞佢嘅頭攞嚟踢波嘅嗰啲人。所以呢香港有啲媒體甚至有啲人呢，佢好美化呢種殖民，即係佢覺得係帶俾你新希望啊，帶俾你文明世界嘅嘢，但係佢哋冇睇過都好多血腥喺後面喎，好似塔斯曼尼亞啲土著係殺曬喎，同埋攞佢啲頭啊攞嚟當波咁踢喎，呢種嘅兇殘程度其實係真係 恐怖主義㗎，其實真係恐怖主義，即 係殺光一個族嘅人喎，就好似澳洲嘅土著咁啦，即係以前我都寫過幫政府寫嗰啲嘢，係有200個國家，即係土著嘅國家有200個，語言又有幾百種，我真係唔記得幾多啦。咁佢哋係以湖或者山甚至係樹嚟分嘅。咁嗰啲白人呢，就係同佢講話，嗱，我要換你呢個湖，或者咩就俾學啊 Raymond Moore 話齋，就係俾啲食嘅或者著嘅嘢俾佢哋啦。咁佢哋就換曬成個好大嘅所謂嘅 so called country， 即係個 so called country 俾佢哋。所以而家土著就係會不斷咁要翻佢嘅 land of land y 啦，即係攞翻佢哋當時換翻出嚟嘅。但係當然你喺白人手中，你冇辦法換翻自己啲地啦。 難啲，你可以換翻一部分，但係永遠都換唔曬，同埋可以換錢。 嗰啲 remote 嘅地方，佢俾你俾少少俾你，都有嘅，好 remote 地方，但係嗰塊地佢好限制好多權，好多用途啊，只可以做公園啊咩咩啊嗰啲，只可以做嗰啲嘢嘅啫，即係好多限制，所以係難嘅，十分難。 同埋一樣嘢就係你土著咧，佢哋賣地俾即係白人嘅時候咧，佢哋係冇土地所有權呢個概念 嘅。概念， 即係佢冇呢個概念嘅時候，咁所有嘅買賣其實都唔係一個公平嘅買賣啦，即係唔係一個公平嘅買賣咯。咁即係你佢哋唔覺得土地係可以擁有啊嘛？你用，即係佢哋好多本身基本上係遊牧，或者係可能係小地方嘅耕作，咁通常都係所謂 hunter gatherer 嘅模式生活。咁笪地佢擁唔擁有其實冇乜關係㗎嘛，佢覺得我俾你嚟住，但係我都可以入嚟攞嘢，即係其實佢哋個 concept 就係咁。所以呢啲冇辦法㗎啦，呢啲即係你陶傑嗰啲亦都唔會理解呢樣嘢啦，講真，即係佢對英國嘅殖民史其實我唔覺得佢係了解。 呢個又係我另外一個問題，點解香港港英時代，即係我哋都知道有啲人啦，係港英時代嘅公務員，係對帝國其他嘅殖民地好似乜都唔知，甚至係好 naive， 或者係即係乜嘢都唔知嘅，好似對外面世界乜都唔知。點解英國要清到佢哋係咁，淨係 focus on 佢哋自己嘅工作會唔係唔會俾佢哋了解多啲？ 簡單解釋俾你聽，即係陶傑上唔到位就係同一個理由，因為你唔係帝國裏面嘅人啊嘛，佢唔當你帝國裏面嘅人啊嘛，即係你其實講好老實講啊，即係你香港人嘅喺帝國入面嘅 level 係差過印度，係差過 冇錯， 即係 甚至新加坡。 新加坡係唔一樣嘅，新加坡係唔一樣。新加坡 海峽新加坡嘛， 新加坡係唔一樣嘅，即係新加坡唔講啦。但係好多人唔明嘅，尤其是香港即係港英時代做公務員嘅人，其實佢哋永遠都唔會接受到一啲高質素嘅colonial office 嘅教育。因為其實英國嘅殖民咧，好大部分咧都係用一個叫做 colonial office 嘅制度。 咁係啊， 香港嘅人咧就唔會識呢套嘢噶。 follower 啫，香港嗰啲 印度人就享受過呢種福利啦。 印度人就 甚至乎牛津大學有幾個大師級嘅數學家都係印度人嚟嘅。 嗯， 因為你 colonial office 你如果要入去做嘢咧，你係要被視為帝國嘅一份子，你先可以噶嘛。你香港請嗰啲人咧，唔係 colonial office 嘅人嚟噶，即係香港請嗰啲人係香港政府嘅人。不是英國 colonial office 的人，有一個很大的分別的，所以其實陶傑那些，陶傑他應該知道的，我很老實說，我不認為陶傑是無知，但是他寫的東西出來，因為 寫少少真實， 他要有真有假，而且他要誤導嘛，其實他有些東西要寫出來的，因為他要扮高深，但是他知道香港人咧，成套嘢佢系唔会接受，因为香港人有样嘢就系好衰嘅，就系佢有一个优越感，但系嗰个优越感系虚构出嚟嘅。 系啊， 其实 就好似系， 即系其实好似成个大英帝国咁样，佢其实成日即系点解大英帝国变到咁 Q 大啊？其实佢科技上面系有领先啦，呢个系真嘅。但系其实 真嘅， 但系佢得咁少人，点解佢哋都可以维持咁耐，同埋维持一个咁大嘅帝国？好多好大程度都系虚构一个故仔出嚟，令人相信。佢係有一個優越性，但係呢個優越性係一個神話嚟嘅，係唔存在嘅，即係好似香港人呢個優越性嘅神話。挑好老實講，而家最撲街嘅，即係如果喺酒店業有做開嘅人，就知道最撲街嘅客一定係香港客嚟嘅。呢個喺外國做生意一定係嘅。 我都講 做酒店做啲服務性行業， 最撲 街最撲街嘅客就係香港，因為佢哋唔捨得出錢又。要拗足啲着数，呢一样嘢，呢一样嘢咧，你问澳门人就最清楚。澳门人 冇地方插电都呱呱嘈。 澳门人、台湾人都系好捻憎香港客嘅，我好坦白同你讲，其实香港人系唔捻知，成日以为人哋好鸠欢迎你，对唔住啊，香港人，人哋唔系欢迎你啊，人哋欢迎你银包里边啲钱咋，好捻老实讲。唔撚知咧就學下嘢，唔好撚覺得自己好撚優越啊！即係呢一樣， 冇錯， 呢一樣嘢咧係東方同蘋果夾粉製造出嚟嘅，即係香港人嘅優越性。即係 回歸 之後，尤其是即係佢不斷 keep 住話你哋有優越性。嗱，好老實講啦，即係香港咧，其實。佢有絕對優勢嘅，有一段時間，即係喺東南亞同埋喺中國，即係亞洲嚟講，佢有絕對優勢，有一段時間。但係嗰段時間咧過撚咗啦，大家唔好諗嗰段時間啦。而家 日日緬懷過去冇前途。 係啊，而家香港有嘅只係一少少嘅絕相對優勢。 咁冇錯冇錯， 你就要。即係如果喺香港生活嘅人，你就要諗下究竟點樣利用呢啲相對優勢，就唔好諗翻以前嘅絕對優勢。對唔住，嗰啲日子唔會再翻嚟嘅，嗰啲日子係好彩嘅。即係譬如以前買樓嗰啲人，我好似上一集節目都有講，就係、是、你買乜嘢樓，只要一間樓你都可以發咗達嘅。呢啲係。機遇同埋而家嘅大陸人係差唔多，其實而家大陸人就係同我哋八九十年代香港人一嚿樣，佢哋覺得自己有絕對優勢，但係佢哋睇唔到自己自身嘅問題，所以即係好似陶傑啲人咧，佢亦都係啊，佢咪不斷幫香港 緬懷過去咯， 佢但係緬懷過去嘅唔不佢就係學滿佢自己一個人緬懷過去冇所謂嘅。但係佢不斷緬懷過去嘅時候咧，佢就將一其實不斷喺度 feed 香港人嘅 ego， 我唔知道中文點樣，即係不斷俾 ego 係咩啊 ？ego 嘅優越感， 中文點講？ 唔識啊，但係你英文就係講 feed the ego， 即係不斷俾佢 ego， 不斷寫啲嘢嚟。其實蘋果而家做緊嘢就係一樣，東方又係咁樣，不斷 feed 香港人嘅 ego， 就係話南亞人係次等嘅，唔撚掂。全部都罪犯嚟嘅，其實基本上東方就係最撲街就係呢樣。蘋果就係話， 就係、是、大陸人， 大陸人 就睇唔起大陸人。 你大陸人 一樣嘅 次等啊， 都係 A B 一樣 嘅，老實講。 係喎，真係。 冇錯，東方蘋果兩份報紙都係咁樣。我唔明點解，即係點解會係不停宣揚呢個過去？ 因為香港人已經冇曬向前望嘅動力啦。有大部分嘅香港人，其實大部分嘅香港人就係要人哋話俾佢聽，你仲係得嘅。即係一個性無能嘅人去叫雞，最罩忌聽到就係話俾佢聽唔撚掂。喂，唔係喎，你仲好勁喎，咁樣即係要咁樣啊！而家香港人就係 呢樣，係。我都觉系系系， 你 唔掂 就睇医生， 系 去学下嘢。 但系好多人系唔愿意面对嘛，佢觉得，唉，即系佢哋觉得系， 大陆系俾钱听好听嘅说话咯。 嗯， 其实我觉得咧，听咩一百嗰啲人咧都系咁嘅。 事实系， 听咩一百， 因为佢嗰个台，佢嗰个台就系一个缅怀过去嘅阿伯搞出嚟噶嘛。 冇错啦，系啦，咩一百嗰啲人，唔系我最记得咧，咩一百有即系我识几个忠实 fans 即系有水噶，咩一百啲人真系好鬼有水，唔知点解，即系捐几千咁捐，即系佢哋话诶呢个世巨蟹之后正 X 先至系代先系咩号怜悯啦，行公义号怜悯啦，我心 公郑经翰 系啦， 系嘛， 哇开名。去啦， 冇所谓， 唔紧要，呢个唔紧要，呢个唔会益咗佢嘛，佢本身佢可能益咗我哋，所以冇乜所谓，呢个开啦。 咁啊系，唔系，但系我都好想认真咁听下阿郑大班讲嘢，但系嗱真针讲啊，佢讲嘢真系同老萧啲养分差太远啦，佢讲嘅嘢其实就系网台版苹果讲人哋想听嘅话，佢嘅阿大口灵嘢咁样，其实我觉得听呢啲。咁嘅網台同打飛機冇乜係冇有咩冇咩區別嘅，即係我想要需要咁咪打囉，咁佢咁你哋想聽呢啲話，咁佢咪講囉，就係咁簡單咋嘛。 係呀，同埋你係俾錢聽嘅，聽即係點講呢，佢哋 D100 嗰啲人呢就係俾錢聽佢自己鍾意聽嘅說話。对自己 讲够，对佢有钱， 嗯， 对自己嚟讲咧一啲益处都冇，你唔可以学到嘢啊嘛。个问题就系你其实要不断吸收新嘅知识，但系 D 一百会俾到新嘅知识你噶嘛，系嘛？ 佢传承翻都系老屎忽旧人嚟嘅，边又唔读书，系咪？ 冇错，冇 知识。大佬啊，我最佢最讲，喂，大佬日日都系讲呢句，唉，真系听到厌啊。不过我唔会俾钱听我。 D 一百可以当大佬，阿芒果佬咧就讲屌你老母，都系一样啊。即系冇营养噶嘛，我哋会好少讲呢啲嘢，即系我哋都唔讲呢啲啊，尽量都。不过，唉，抽下佢哋水啦，还点都系啊。即系我哋有好多嘢可以同大家分享咁啊。今日时间都差唔多啦，咁啊， 好 系咯，等翻下个礼拜一，我哋嘅节目会新节目应该会再出，我哋礼拜六日会再录音，咁啊睇下呢个礼拜有咩发展啦。咁啊， 好， 系啦， 多谢大家， 系 多谢大家， 好， 再见， 再见， 拜拜， 拜。